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地上的力量给予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个舞台上，闪烁绚烂的灯光，麦克手中闪闪，全场我来唱，肆无忌惮的想象，不顾我原创，张牙舞爪也漂亮 ，Super Super Young， 我爱你，美丽美丽，音乐手自己 花心， 我爱你，奇迹奇迹 ，Cause I'm crazy。Why me? 越问我越想你。Why me? Why me? Just crazy 态度转转，礼貌就不能忘，这才是偶像。打破所有的规章，创意要想象。年少就应该张狂，想唱我就唱。偶尔自恋的欣赏，沾沾自希望。秀自己 Why me? Why me? 奇迹奇迹 Cause I'm crazy Why me? Why me? Why me? 越问我越想你 Why me? Why me? Why me? Why me? Just crazy 曾经过 失去连接，为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掩饰越界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冰镇无法复合，只爱复合。 手的界面，他紧抱着我说，

山，你笑很久了吧？我的认真败给黑色幽默。不让我飞，他爱谁？爱上了谁又离开了谁？ 爱是字帖，爱是潮水，爱风花雪月，爱一千零一夜，爱是第一夜，就过了一万夜。我的爱人有如一只鹿，引到了天堂，会让我奋不顾身去闯，去了盛夏，才让我吞下幸福之河。你为我辗转，好像我明明到过天堂，却不懂得。 喝太醉，乱世往往容易惊醒。夜太黑，春节一夜一夜烧尽了泪。想太美，思念洗得好像眼泪。那个谁，谁是我的最后那一个谁？爱是境界，爱是圣洁，天真无邪。爱是做个温热，爱可能是个要甜蜜的魔鬼。 我要的爱有一只鹿晗，阴暗的天堂，会让我奋不顾身去闯，去受伤，才让我吞下幸福之糖。你我辗转，好像我明明到过天堂，却忘了。 还望三流年未完的心愿。

表现出一思念，世界构筑一对我来说，女人的心是个谜。我们爱情停止的冬季，想了好久，为了寻找平静，我一个人到许多城市旅行，在每个城市有不同风情，不同建筑，说不同言语，不像爱情，每个人不同心情。寻找平静，我一个人到许多城市旅行，在每个城市有不同风情，不同建筑，说不同言语，好像爱情，每个人不同心情。

心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是这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有失去、oh, 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更多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一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一颗名单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哦，我失去你。 想变得坚强，强到能。

定在七夕相依胡然之情歌七夕篇章，情歌精彩展播。下面播放这首歌曲是一位网名叫止于唇齿的听众为他深爱的人点播的一首一路上有你。 你知道吗，爱你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让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命运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安慰你，可惜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点想要你苦一点意义，就算是为了分离一路上有你，一点想要你苦一点意义，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也许因为你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也可惜在风雨里飘来飘去是为你。想你